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二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开端这个四句是全篇的总纲。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的详细说明。总纲的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是讲感应的原理。借着这两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说明报应的事实真相。四句当中有理有事，虚空法界义正庄严，是一个大的感应果报。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是一个小型的因果报应。那么说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啊，这个是最小的业因果报，所以佛说的一切经也离不开这个原理啊。华严经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讲的一尘因果，由此可知，事出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因缘果报。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宋朝魏忠达的故事，实际上是举他来做例子，哪一个人哪一个众生不如是，我们一生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的，特别是现代人啊，古时候人也造业啊，就连魏忠达来说啊，他造的这个业恶业太多了，可是比起我们现在的人，他还造的少啊。现在人所造的恶业比他至少要加上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什么原因呢？古时候人从小接受过圣贤的教育，所以魏忠达所造的一切恶业是念头恶念啊，没有啊成为行为也啊，恶的念头有，恶的事情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做呢？圣贤人的教诲。现在人不但有恶念了，他敢造啊。 罪业最大的是不孝父母啊。侮辱三宝啊。这个事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我们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自己想想，能对得起父母吗？能对得起三宝吗？这个罪业就不得了啊，何况其他。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先人无知啊。换一句话说，也不能太责备他了啊。这个是人人君子之心呢，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业的人啊。可是鬼神不会原谅你啊。佛菩萨能原谅你，鬼神不会原谅你。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所谓是知增来早与来迟，果报这桩事情，理很深，事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眼前那要真实的智慧你才能看得出来，凡夫怎么能看到眼前呢？人家存心啊做事，你要看他究竟，然后你才真正懂得果报如影随形。佛家讲果报有三种啊，第一种呢，现报。凡是果报都有因都有缘，因缘果报吧。因过去生中所造的，缘是现前的，现在所遇到的机缘，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因呢又牵引出来了，于是变成现前的果报。善因一定有善的种子，这个善的果报一定有善的种子，种子是因，遇到善缘，善缘缘有两种，叫增上缘，有顺境的增上缘，有逆境的增上缘。顺逆增上缘呢，都有很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呢？你的因好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善的种子，善的因呢。如果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是恶的种子、恶的因，遇到善缘也会变成恶事，也会有这个恶的果报现前。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只稍稍冷静观察，你就很清楚、很明白嘛。我一生所遭遇的，诸位同修 跟我很多年，你都看得很清楚啊。我遇的这些缘，有善有恶。啊，这个善的缘，遇到几位好老师。啊，方东美先生接引我入佛门，张家大师给我奠定根基，啊，李炳南老居士成就了我，啊，这个是善因善缘，啊，以后我在弘法过程当中，我自己出家的道场不能容纳我，我被赶出来，我远了。哎，想想后来的国报好不好？那国报好啊！我要不被赶出来，我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原因呢？成就要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呢。我那个道场纵然对我再好，不肯让我讲经啊，没有讲台的机会呀。啊，所以恶缘后来的果报好啊。啊，我这个以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这一生当中30年来帮助我。成就我了，给我讲经的机会。啊，道场这个管理的权，啊，他完全拿去了。有很多人跟我讲啊，出家在家了，啊，韩馆长夺权呐，啊，我笑笑，有人管是不是更好吗？我就不操心了嘛。啊，所以一般人看到哦，这是逆缘呐，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个人呢？在我讲的时候呢，对我讲是善缘，他成就了我。啊，他什么都要，我什么都给他，我的贪嗔痴断掉了。啊，所以这是你是善的因，遇到恶的缘。果报还是善的，啊，我有今天的成就，啊，别人说他不好，我感他的大恩大德，这个是世间一般凡夫见不到的呀，啊，业因果报啊，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啊。才能明白，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心呢，心是因的，啊，外面是缘，所以纵你的心好，因好，遇到恶缘，后来结果还是好的。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必定有恶报，这个道理这本书上显示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报有现报，现报是你的因强，缘也殊胜。第二种啊，叫生报，生报是这一生没有见到果报，来生果报再来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也看到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事情呢。啊，有善报有恶报。啊，似乎啊不是这一生的因。 这个人是善人好人，但是他的果报不好，生活贫困。这个人是个恶人，发大财，大富大贵。这个我们知道，他那个富贵的因前生种的，在这一生呢，他成熟了。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来生则是果报。果报通三世，还有一种叫后报，第三世以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是隔很多世啊，因缘遇会的时候，果报还是会现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要纯，心地要厚啊，心地厚啊，这个人决定要后福。心地薄的人决定有凶灾。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我们都要懂得。注解里头有一段说，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如影随形是比喻，形是我们身体，身体在阳光之下有个影子，影决定随着你的身形不离，说明报应就像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造恶没有看到果报，恶的果报。于是乎信心就失掉了。古人讲啊，造作罪恶的人现在没有受恶报，是他前世的福报没有享尽，他所想的是前世的福报，前世福报享尽了，恶贯满盈，他的果报就现前了。同样一个道理，心善行善，而没有看到他福报现前，甚至于看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家庭还遇到很多的凶灾。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对于因果报应的这个事不相信，这个他不晓得今天所受的这些凶灾是过去生中的恶报的预报。等到这个恶报预报受尽了，福就现前了。所以是善果圆成了，善心善行绝不衰退。无论在什么逆境逆缘之下，你的信心坚定，你的善行不会退转，这个人真正有福啊。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读《 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五种仪规里面有一篇陈希夷的星象篇，老师特别注重啊，叫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啊。细读深思啊，努力的奉行改过。真正修行人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你每一天你能把过失发现了，这在佛家讲开悟，你开悟了。你每一天把这些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这是真实的功夫啊，后福无量无边。改过一定从心地上改，心是根呢，祸福之根。一个善念，福之根呢；一个恶念是祸之根呢。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找。所以从前，在家里面有父母教，上学有老师教，实在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众生呢，很不幸的没有人教了。我这个年岁还沾到一点边缘小时候父母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沾到一点边缘，到台湾我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这个真是万幸啊！佛法里都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亲近的老师，一般人亲近的人很多方东北先生的学生很多，张家大师的徒众也很多李炳老的学生也很多。成就为什么不一样？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好学你能够好学，你遇到这些善知识你就有成就，你自己不好学遇到也空过了啊。好学是自己的因啊，遇到这些大善知识这是缘啊，善缘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因行，自己没有深厚的因行，这个因行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修成的这不是这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好的老师学生很多，真正有成就的不同道理在此地，语言相同啊，因不相同，果报就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明白事实真相，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今天诸位都晓得， 世间会有灾难。不仅是东西方啊古老的预言这么说，我们能看得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人心。中国古书里头说的很多，人心厚道老臣呢，社会安定，人民有福。如果这个世人都充满了猜疑、猜忌、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社会不安定，这个世界不太平。那么要挽救这个劫难，实在讲《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两部东西很有效果。我们每天读诵受持依教奉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决定能做佛了。所以同学们要求我讲这两样东西，我也很欢喜。这两样东西在现代讲最其实际。佛家讲的是切机切理，最切实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